大家好， My Radio 由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这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的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看到这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这个干预，是吧？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吧？进退失据，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真人版的方真人 一見，是 不過你睇翻都，你睇個電腦睇都唔係真人嚟嘅，都係個影像嚟嘅。 可能個科技已經更加進步到，我已經可以完全坐喺度啦，就 啱啱知嘅。係啊 ，OK， 咁啊 ，anyway 咧就即係我哋可以今日有直接嘅交流啦。嗱，第一樣嘢想問你嘅，即係呢個就唔喺我哋嗰個預定嗰個題目入邊嘅。近排咧，我覺得好似自從今年我哋去做呢個科學新知咧， 係 好似啲科學新聞都幾多喎。 哦，係啊，我覺得嗰啲料同埋出嚟嗰、那個個嗰、那個即係個 impact 係一啲屬於比較大嘅研究嚟嘅，即係體現喺邊一度咧，就唔係喺度唔係諗住賺自己嘅，係因為大家就算睇到其他嘅主流媒體咧，就算係甚至中文媒體咧，佢都已經好容易知道呢樣嘢係一件大嘢嚇，甚至乎我有時揾啲料咧。我今年有一個好，即係一路做落嚟個感覺就係、是，我竟然喺有一啲料，我覺得我要由中文媒體嗰度可以攞出嚟講添。即係以往我就覺得做得呢個節目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嗰個外文媒體行先，咁所以咧我先至將即係如果中文媒體未知道緊呢樣嘢值唔值得報嘅時候，我就攞出嚟先。但係而家我發覺係出咗幾單大嘢，令到咧就係、是中文嘅媒體都已經意識到呢一個係一個大嘅科學新聞。咁其實今日講嗰兩個咧，其實都算係， 我絕對同意，因為基本上咧就我從來去睇科學新聞，我唔睇中文嘅。 嗯， 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好似好招積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大家知道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中文的新聞都是在英文翻譯過來 的， 翻 譯 的，我怎麼不看原本的，但是近排我相信，我想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就華語系的科學家在那個很多的科學的發展上面，他們都有一個位置在那裡，所以中文的媒體就有很強的動力去跟這些新聞。但是你說原創性，即是說由頭到尾都是中文去報，英文跟著報，我想覺得都暫時是少的，暫時是。anyway 不要緊，就這個證明了就是我們那個科學那個對社會的影響呢，是我想是在近呢幾年重新會出現翻，即係自互聯網一浪啦，流動電話一浪啦，互聯網一浪啦。咁但係近排咧就即係好多基礎科學嘅突破咧，我相信未來呢幾年咧又用翻好老土嘅説話咧，就主宰人類發展同埋我哋嘅生活。 即係有時講一種科學突破，就主要體現喺幾個科學上面嘅大問題啦，一啲意識問題啊、宇宙嘅問題啊，同埋生命嘅問題啊。咁你發覺即係呢度多咗幾個大突破嘅時候，自不然就即係個impact係大嘅嚇。 係啊，好啦，我哋今日講咧就第一個咧就同宇宙有關啦。咁呢個亦都係陳志雲博士嘅本科啦。咁就呢個涉及到我哋好似以前都提過，就係嗰個氦氣的問題， 即是那個宇宙在那個大爆炸理論上會剩下一些什麼遺跡給我們看到，即是一個再進一步的印證這樣其實我們即一路認識呢就那個即我現在希望去探測到更加多的一些 signal， 咁然之後去印證我哋嘅理論嚇。咁、其中一個好簡單嘅就係話咧，喺嗰個宇宙大爆炸理論出咗嚟，即係嗰個過程出咗嚟之後，咁佢有啲乜嘢嘅遺跡應該我哋今日睇到咧？咁我哋依度可以有少少 recap 翻咧，就係、是、譬如有幾樣嘢嘅。就是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我們今時今日是探測到的、是那個、零下270度那麼上下的一個溫度，很低的、然後呢、還有在這個微波背景輻射之上是有個很微弱的起伏的，我們也都看得到、還有就是說我們看到一個呢、在那個的宇宙它第一批出來的那種化學元素氫和氦那個比例要是符合一個係熱力學得出嚟嘅結果嘅，咁呢個亦都係證實得到嘅。咁、即係今日宇宙學嘅幾大支柱啊，再加埋嗰個宇宙係膨脹緊啦嚇。咁、即係頭先講宇宙背景輻射，咁基本上我哋個理論都係好，即係叫做幾實淨啦嚇。咁、但係咧，仲一進一步咧，甚至我記得以前自己做宇宙學研究，甚至會有一啲大師佢甚至會再提出過，就係話，咁譬如話氫、氦，下一個元素就係 lithium 嚇、鋰電池嗰個鋰，咁亦都有機會可以由宇宙初生嘅時候咧係撞到出嚟嘅，咁但係嗰、那個量咧就會少好多好多，咁、究竟又係幾多咧？咁即係有人亦都有人提出過一啲天文學嘅觀測嚟去度佢嘅。咁其實不過今次呢一度咧，亦都係再進一步，佢就係想希望度到一種咧，由宇宙初生出嚟氫同埋氦呢兩種元素組成嘅一個好臨時嘅化合物。咁呢一樣呢、這個化合物咧，一般喺實驗室內做得到，但係基本上係好唔穩定嘅。咁但係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喺宇宙大爆炸出嚟嘅時候係有一段時間係曾經出現過，而甚至乎喺今日一啲嘅星雲啊嗰度形成嘅時候，入面都應該揾到呢一種咁樣嘅臨時化合物嘅嗰、那個、光譜上面嘅痕跡。咁所以咧，我即係台長啱 highlight 咗啦，就係呢一個叫 astrophysical detection of the helium hydride ion HeH+ 啊，咁就係由咧一個氦氣嘅原子。再加一個咧氫嘅原子核黐埋嘅一個臨時嘅化合物，咁、可能想即係我會想像就係可能呢、這、一個helium 上邊嘅嗰個嘅嗰對嘅電子，佢可以臨時地同呢一個嘅氫咧係 form 一個好弱嘅一個氫鍵咁樣都唔奇嚇。咁、而且咧喺個實驗室上亦都可以做到出嚟，知道佢個光譜線要係幾多。咁應該就好似149個即係我個單位我唔記得咗添，我即係呢篇嘢佢後邊會睇翻。咁、當我哋知道佢一個典型嘅放射光譜放射線嘅時候，我哋就嘗試喺天文上邊嘅觀察咧，去揾下一啲嘅星雲啊，甚至乎呢個宇宙大爆炸留翻落嚟嗰啲。即係遺跡，而家今次喺一個星雲嗰度去揾到嘅，咁就又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咁樣嘅論據。咁其實如果有嘅時候咧，即係多多少少都印證到就係話我哋呢個宇宙大爆炸嘅時候咧，係應該要有呢個過程，甚至乎咧證實佢嘅存在仲有一個意義就係話咧，我有呢一種咁嘅元素出現咧，係更加令我哋合理解釋到之後會出現嘅其他化學元素嘅嚇。咁呢一度就可以話即係。在呢度就可以話，佢賦予咗嗰個宇宙學又一個新嘅意義。咁所以點解自然呢個期刊 Nature 係將佢擺咗，即係刊登咗呢個結果出嚟咯？ 嗱，我諗一般人咧對睇呢個題目咧都有少少困難嘅。個原因好簡單，但係咧睇個 term 已經即係有少少 helium hydride 係啦。一般化學家都唔會掂呢只咁嘅元素。 係啊，嗱，你首先要解釋下呢個符號點睇先 ？He 咁 H 大草啦，跟住後邊應該係大草嘅，跟住後上面咧有一個加號喺度嘅。咁點睇呢個符號先？ 嗱，咁首先你睇下前邊 He 先。He 就 for helium， 氦氣嗰個 helium。 佢嗰、那個同埋佢嗰個喺嗰、那個 元素周期表上面嘅符號就係 helium 就係 He 嚟去表示。 係幾多個 喺嗰個 helium 咧？佢嗰、那個原子核入邊咧？就係、是、有兩個質子，即係兩個正電，再加一個或至到兩個嘅中子，多數就應該係兩個嘅，咁亦都有可能係得一個都得嘅，佢個同位數，咁呢就會係，咁就佢喺宇宙初生嘅時候會形成啦。咁甚至乎我哋上嗰幾集嘅科學新知有提過，就係話其實地球一路都 trap 住一啲啦，甚至乎佢係透過呢一個 alpha 衰變累積咗落嚟，因為 alpha 衰變又會產生一個氦元素嘅原子核嘅，咁即係就係呢一個比較屬於比較 比較輕飄飄的元素去攞嚟入落我哋嗰啲氦氣球嗰度就可以升起嘅，即係我而家基本上又唔一定要用氫氣，用氦氣佢都係比起即係呢一個正常嘅空氣輕，佢都可以升起一個。 但係上次你講過啊嘛，即係氦氣而家越嚟越少啊嘛。 啊，但係佢又唔會爆嘅，有個好處就係相對嚟講係 安全啲， 安全啲。咁而家呢一個咁嘅氦嘅元素咧，佢因為有兩個質子喺中間，佢外圍亦都有兩個電子。咁所以外圍兩個電子，咁佢應該就化學上我哋知道佢有一個能力，這個電子對咧就應該有能力去同一個嘅氫咧去黐成一個好。不算太實淨的一個 bond 係一個鍵，咁呢個氫咧，佢就咁嘅，佢本身是一個質子，嚇、咁亦都可能有時一個質子加一個中子，咁呢個就係嗰啲攞嚟做核聚變嗰啲同位素嚇。咁、如果佢外邊咧就應該都係有一個電子嘅啫，如果佢外邊冇電子嘅時候，佢就係一個離子，就所以有個 H 正，咁、所以 HE 呢一個咁嘅中性嘅氦氣再黐埋一個冇咗外圍電子嘅氫。嘅呢一個咁嘅狀態咧，佢哋黐埋一齊咧，咁嗰個化學式就 HEH plus， 成嚿嘢就總體上帶正電嘅。 啊嗱，咁呢個我諗相信好即係好少喺我哋個教科書入邊咯。咁係咪話咧代表佢喺而家我哋嘅自然界入邊係好少揾到？ 嗱，自然界上邊點解好少揾到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帶正電嘅離子嚟嘅。 係離子嚟嘅， 咁基本上我哋周圍有好多嘅電子咧，一黐到佢咧就即刻drop一聲跌咗落去，咁基本上就將嗰個嘅即係個氫就好自動地會分離咗出嚟嚇。佢、因為佢係嗰個正電上邊去帶正電，咁然之後你有個負電，佢基本上就會即係成嚿嘢中性咗，就嗰個嘅即係佢哋之間嗰種咁樣嘅正電力嘅嗰種吸引力亦都會冇咗嘅，其實就。咁但係咧喺宇宙初生嘅時候咧，係有個好特定嘅條件咧，係甚至乎喺啲星雲入邊啊，佢都有一個好特定嘅條件，令到呢一種咁嘅元素暫時能夠穩定落嚟嘅。嗱咁呢度我要解得比較耐一啲嘅。咁其實就係發，因為重温翻就係宇宙大爆炸嘅時候係發生過一個咩一回事咧？佢爆炸嘅時候温度係比較高嘅，一路咧就等到佢去個年齡去到300,000歲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就出現一個叫 recombination 嘅階段，就嗰啲咧原本離子化咗嘅嗰啲尤其是氫氣咧，就已經將周圍嗰啲自由電子 capture 翻曬咧，就令到佢變曬做中性嘅原子嚇，咁就唔會有任即係基本上離子就唔再好大量地出現啦。 嗱，頭先聽嗰個300,000歲咧係好短嘅時間，即係唔好用我哋嘅時間理解啊。嗰、那個係只不過係宇宙初生好短好短嘅時間。 係啦係啦，咁你唔好話啦，你想象人即係呢種現代智人出現喺地面上嘅歷史都有200,000年啦。而家講緊係一個宇宙係一個300,000歲嘅時候，其實即係一個連 初生嬰兒， 連人類歷史都可以承載到嘅一個即係應該話個智人嘅歷史都可以覆蓋到一個範圍，咁所以對於宇宙嚟講，你係真係好短好短嘅時間。咁喺呢個時候之前啊，咁你就係一個咧離子化嘅狀態，氫氣咧佢啲電子你想安全地著陸穩定地黐住一個嘅氫嘅原子核咧係唔能夠嘅，因為好快佢會撞到其他嘅光子嚟撞散翻去嚇。甚至乎再早啲嘅時候咧，係連啲氦氣都係非常之離子化嘅，基本上氫氦全部離子化曬，熱到個地步。咁如果由翻我哋認識嘅化學嗰度，我哋知道咧，氦氣咧佢有兩粒嘅外圍電子，佢就會其實應該亦都會係率先咧就去變翻做中性先。咁曾經有段時間就係話咧，嗰啲氦氣係首先形成咗中性嘅原子，就留翻啲氫氣都仲係大量地離子化咗好多自由電子喺度，一個咁嘅狀態。咁喺嗰個狀態時候，氫想安定落嚟，安定唔到。咁有大量嘅 H 正啊，呢啲帶正電嘅氫嘅離子，咁其實基本上一粒，其實就大部分係一粒質子嚟嘅啫，就周圍飛。咁佢哋就會有機會咧，就以一個自由嘅形態，未係離子化形態，就黐咗落去，暫時黐住喺一個已經係。去離子化咗嘅一個中性嘅一個嘅氦嘅元素嗰度，就能夠形成到一個 HEH 正嘅一個咁嘅臨時嘅一個元素。隨住佢再繼續凍落去嘅時候咧，咁啲電子就可以咧透過加入去呢一個咁樣嘅氫嗰度咧，就令到一個中性嘅氫出咗嚟。咁基本上咧，嗰啲 HEH 正咧又唔係再一個穩定嘅狀態嚟嘅，即係佢需要條件就係話咧。嗰、那個嘅温度同密度嘅環境係適合一個氦氣係變成中性嘅，但係同時間佢亦都係嗰個温度咧，又要熱到一個地步，令到嗰啲氫氣係唔適合係以一個中性嘅形態存在嘅。咁就係有一個經歷嗰個咁嘅階段咧， 咁呢一種咁嘅元素咧就可以穩定地出現。咁亦都可以調翻轉嚟去睇，就話如果有呢種元素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更加印證到一個冷卻嘅過程咧，就呢一啲 H 症嘅一啲咁樣嘅分子出現咧，就係證明咗一個冷卻嘅過程曾經出現過。咁所以就係一種咧由化學上邊嘅證據去證明緊呢嚿嘢係其實可能係深烤冷卻緊嘅。如果呢個證據係由一個宇宙嗰度 read 出嚟，咁就係宇宙都有經歷過一個咁嘅階段咁樣，即係係一個獨立於其他發現嘅一種實際嘅證據咯。咁去重新證實呢個宇宙嘅模型。 嗱，呢度有個問題就係咧，而家譬如話我哋去睇嗰個大爆炸嗰個模型咧。是不是個宇宙最初由一點爆出嚟嘅時候咧，係突然間好高温嘅？ 嗱咁講啦，咁點解會就突然間有點爆出嚟都唔知道，而家都仲係噏嘅啫嚇。咁當然我哋願意相信就係當初一個高温高密度嘅狀態啦。嗰個密度係講緊一個能量密度啦。 因為如果你冇呢個高温，佢唔會膨脹嘛。以我理解係咪？ 又你可以話即係係嘅嚇，咁其實佢一路呢種膨脹亦都係一個冷卻翻。 係咯，就係咧，佢由最熱有一點最熱，佢一路散出嚟嘅時候就，所以佢就會慢慢凍翻。係 啦，你永遠可以問就係點解有個初始條件令到係一個高温高即係高 嗰個唔需要問啦，嗰個因為係冇答案。 呢個已經去到有時候即係已經去到就係究竟係咪哲學嘅問題啦咁樣，就係呢一種。我自己都好避之則吉嘅，我對呢啲問題就，但係有人去專係研究呢啲叫做。 Initial condition 係 initial condition 啦，即係點解會由零去一啦，甚至乎之後點解會出現一個 inflation 嗰個大暴漲嗰個過程啦。 但係我頭先問嗰個意思就唔係話啊點解，而係話呢個過程本身，而家我哋有冇從呢一個例子去推算到咧？因為如果你話佢係冷緊嘅時候，咁原本之前嗰條一定熱噶嘛。 係啊係啊係 啊，係咪啊？所以我哋睇個就係話佢由最初好細嗰點爆出嚟嘅時候，就應該係高温。佢慢慢擴散，即係膨脹嘅時候就會去翻個温度低咗。 係啦， 咁喺呢一個發現嚟講，係應該印證到呢個步驟啊嘛。 係，佢印證嗰就係一個係啦，不斷冷卻嘅過程。再要加多少少添嘅，其實就係咧喺佢形成呢一個鍵嘅過程咧，佢係會額外地向周圍環境咧支取咗能量嘅。 係 嚇。咁即係如果我呢度希望冇記錯啦，咁其實佢多多少少影響咗嗰個咧叫做。recombination 嗰個叫即係個離子化狀態消失嘅過程，佢會令到有一啲即係獨特嘅即係信號走咗出嚟嘅嚇，即係佢唔係一個即係佢你可以咁講啦，嗰、那個我即係唔好用嗰啲術語，你純粹就好似一個波一路碌落山即係碌落個山，就好似一個温度一路碌落嚟冷卻嘅過程，但係而家我哋因為發現咗碌落嚟嘅過程入邊咧，亦都牽涉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化學元素嘅互動。咁我哋透過了解呢啲化學元素之間嗰個化學特質咧，我哋基本上最後發現就係佢碌落嚟嘅過程，唔係話一條好平滑嘅線碌落嚟嘅。佢碌碌下，可能突然間由中間位平咗，跟住再繼續碌落去。咁我哋係連呢樣嘢都可以揾得到咯。而家就係講緊咁即係對於嗰個成個呢啲咁樣嘅氫同氦呢啲元素去冷卻融合嘅過程咧，我哋有一個更加仔細嘅了解咯。而家 但係如果你話佢呢兩種元素都係宇宙初生嚟最普遍嘅元素嚟㗎啦，咁如果從呢個嚟講，我理論上應該可以推算到即係大概當其時嘅情況係點樣咧？ 係起碼對於嗰個温度嘅歷史嚇，同埋嗰個叫做 cosmochemistry 即係嗰個宇宙學入邊一個下邊分子嘅宇宙化學咧，就有更加多嘅認識。因為我哋即係你總係想有一個更加好嘅 resolution 了解宇宙的所有嚇。咁開頭你就係睇到嗰個純粹高靜落嚟嗰個殘餘温度。咁我甚至再想睇埋就由呢、這個除咗殘餘温度之外，睇到有冇靜落嚟流落嚟嘅物質分布。OK， 甚至乎睇到佢呢啲物質去冷卻嘅過程係點嘅樣，而家甚至乎冷卻過程中間曾經產生過嘅一啲臨時中介物，我哋都證明得到佢曾經存在過。當我證明到呢個曾經存在，我哋對於成個宇宙學嘅模型咧，就我哋可以話嗰、那個resolution 啦，咁就再可以有一個再仔細啲嘅認識。嗱咁呢度再講一少就係佢嗱，頭先嗰個叫做咧。嗰、那個 HGH 正嘅呢一種咁嘅元素，佢嗰個嘅光譜線啊，149.1 個 micrometer 嚇，咁其實係一個遠紅外線，即係我都睇唔到嘅，其實都唔好話遠紅外線，因為成日係一種即係去差唔多電波咁樣嘅，即係呢我自己一時都即係記唔翻，即係屬於一個波長比較長嘅嘢。 因為對於我一般可見光嚟講啦，就係、是、典型嚟講就以十嘅負七次方啊，即係米啊，即係嗰個叫做以以三百至到七百個納米為單位。而家呢個咧係以一百個微米，米差唔多去到毫米嘅階段，係去到講即係其實零點一毫米嘅波長咁長嘅嚇。咁、呢個其實去到嗰、那個嗰啲。radio wave 咁滯啦， 所以唔使諗住睇到，但係咧佢呢個就係用呢個無線電嘅， 係啦，就探測佢係由邊度嚟嘅信號咧，佢係探測由一個叫 Planetary Nebula NGC 7027啊，呢種 nebula 咧又要解釋一下，其實佢就係一種咧，由一個行星佢即係其實譬如話好似太陽咁都係嘅。佢最後走入去白矮星階段之前咧，佢變成紅巨星，然之後咧，佢一路冷卻，將有啲氣體咧往外邊推咗去出去嘅時候，就會形成一個星雲嘅形狀。咁其實就係一個呢啲由行星流落嚟嘅星雲。呢、這個星雲佢嗰個狀態就好似一個周圍圍住轉嘅一個光環咁樣嚇。咁、所以就叫 Planetary Nebula。 咁係咪代表話即係嗰個星球死亡嘅一個？象徵嚟嘅 一個殘餘嚟嘅，咁而家呢個你依啲個殘餘，佢亦都係不停地冷卻緊。佢、曾經嗰個強度就係足以嚟子化曬所有嘢，但係慢慢佢經歷一個比較緩慢嘅一個去嚟子化嘅階段，佢上面都有一個 recombination。 即係換言之，嗰啲嘢係固定咗啦。 嚇、 即係出現有啲你總之冇一種嘅各種元素出現。 佢原本係嚟子化嘅狀態，變成一個唔係嚟子化嘅狀態咯，就簡單啲咁樣講。咁我哋由翻嗰度就可以即係睇到一啲就係話喺呢種冷卻過程一定會出現嘅呢一種咁嘅殘餘物喺呢一度。 嗱，咁如果譬如話從頭先講嗰啲咧，我哋可唔可以有個推算咧？就係、是由於呢個温度係越嚟越低啦、我哋而家慢慢嘅過程咧，成個宇宙過程都係慢慢走向一個低温嘅過程。 係係係，同埋應該就希望就即係就會係應該走越嚟越平衡嘅過程咯，越嚟越低温嘅過程咯。咁去到一個最終極最終嘅階段就係、是。一路好低温，好低温、甚至乎嗰個平衡都達到曬。 你所謂平衡的意思係咪宇宙每一個地方嘅温度唔會 係啦，亦都唔會再有高温流向低温嘅狀況。你即係而家我哋感覺到摩洛瓷磚凍，係因為我哋有啲熱流咗去呢一個嘅瓷磚嗰度啦。咁、甚至乎已經去到就所有嘢已經達曬平衡啦，大家温度都一樣，冇邊個高邊個低啦，大家非常平等嘅時候咧，嗰、個熱嘅輸送就冇咗噶啦。咁就我有人就話，即係有一個呢個最終極嘅狀況，就熱力學嚟講叫一個 heat death 啊、就係一個叫喺熱力學嚟講定義咗呢一個物理系統嘅死亡，佢唔會再有任何嘅演進噶啦，咁嘅意思咯。 咁、如果係去到呢個所謂熱嘅死亡嘅時候，係咪代表生命都死亡？ 咁都係嚇，因為你生命其實就係一個不停地去搬弄呢啲熱能呢個過程，即係可以甚至乎某一部分係可以逆熵嘅一個過程嚟。 係啊，生命係逆熵嘅 嚇。咁我哋係透過去將一啲嘅能量轉化，去中間去過河濕腳咁樣，然之後去將佢變成我身體上邊嘅一啲工作嘅能量。咁當然，然之後咧亦都有以一個比較低階嘅能量，一個體温嘅形式咁樣去周圍放咗出去。即係如果對於溫血動物嚟講就係咁啦。 嚇，咁如果話整體嚟講咧，我哋而家對嗰、那個宇宙初即係始創嗰、那個過程咧，嗰、個證據我哋係咪都有相當之大嘅把握？ 算係嘅嚇，尤其是應該就係咁講啦，由嗰、那個應該話咧，由 inflation 咧，都我哋都不得不接受，就應該 inflation 就係一個好好嘅模型去解釋。但係究竟點解要呢樣嘢嚟？我哋唔識解。由 inflation 一路嗰個熱嘅歷史，一路點樣冷卻，一路到今日個星體形成嗰、那個，我哋就其實就。出嚟嘅證據 cross check 咧，就發覺我哋就不能不避免有幾個嘅假設咯。一啲嘅譬如係暗物質啊，同埋暗能量啊，暗能量又是講一個 dark energy 就係嗰種真空能量。佢即係佢個性質究竟點，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亦都係冇咗呢個假設嘅話，我哋個模型就唔能夠有效地解釋我而家睇到嘅嘢。咁、甚至我有啲新嘅觀察去再驗證嘅時候，亦都發覺呢個假設係亦都係合理地繼續存在。我哋否證唔到，我哋即係仲未有足夠嘅能力去否證我哋一般嘅假設。咁就算我哋先前嚇講緊係一兩個禮拜前咧，有啲天文觀測咧係發現到咧，就係話有一兩個咧係完全唔含有任何 dark matter 嘅銀河啊，咁係幾大都幾大發現嚟嘅。咁喺呢度咧，但係呢一個咁嘅發現咧，亦都係同我哋一路以嚟嗰個暗物質嘅嚟喺宇宙學入邊需要引入暗物質嘅呢個假設咧係吻合嘅。因為的而且確。 有暗物質不代表它周圍都有， 是是，它不是等於那裡 沒有，我們看到那些不暗的物質，那些明的物質，那些就是都要是一堆堆周圍走埋一塊，那暗物質也是很合理地就會有些地方密度很高，有些地方密度很低，甚至有些就是在星系群的外圍，那些星系甚至乎它們那個暗物質的密度應該要是很稀疏的，然後在星團裡面，基本上最裡面那些就應該暗物質的密度也是很高的，那這反而更加印證到其實那個暗物質的假設合理， 所以我想相信大部分的這些假設我們到現在未推翻的，但是也都有個即另一方面的發展，就是現在天文望遠鏡或者各方面探測宇宙的條件比二三年前好了很多。 這個呢你 提醒我呢又要講多一個，就是今次他這個發現是怎樣去做的，台長你估下，要看宇宙的東西基本上那個裝置儀器 是怎樣的？ 冇，咁你用眼睇咪天文望遠鏡咯。咁我哋講好耐噶啦。 可以係天文望遠鏡，係可以係喺邊一個位擺邊位？ 越高越好啦。 有可以係去到太空啦。 係啦係啦。 有啲可以係擺 ground base 啦。咁呢個好得意嘅。佢擺咗架波音747嗰度。 哦，呢度佢好似有冇講？ 佢係 Max Planck Institute。咁就申請咗一個項目，就係將嗰嚿儀器咧，就唔人造衛星貴啊嘛，咁啊唔射人造衛星啦。咁擺地下又唔夠好。但是我們知道呢，對於這種 HEH 正的這種臨時化合物呢，我們在實驗室產生過出來之後呢，我們大約看到就是說它很容易被我們一般的大氣層吸收了，但是呢也都又不是吸收太厲害，所以呢只要你呢不需要去到太空的狀態，你只需要將個儀器呢用一個普通的民航客機呢上到去平流層的位置呢，就基本上我們有足夠的靈敏度去探測到它了。所以這一次呢他們就很得意的，就將一個波音飛機呢就後面改裝了一塊大約都是即兩米乘兩米那麼大塊，就放在機尾那裡，就飛上去，然後就收那個信號樣，這樣又挺得意，不多的，即好像這裡就但是最後都是一個呢為了將那個靈敏度最大化，然後那個成本效益提到最高，所以就選了這個方案。 是啊，但是這個就是在那個成本與那個效果之間取得平衡。我即如果譬如你問就問我，很簡單，成個衛人造衛星上去，射得越遠就好，最好擺個月球添，但你咁得啊嘛。 雖然 SpaceX 也都可以好平， 係啊。 咁有個數字都可以再報一報嘅，咁就係當時即係如果講緊喺宇宙去嗰個嘅初開，一路冷卻到幾時就會最容易發現到啲 HEH 咧？咁就係喺嗰個叫做叫 Kelvin temperature 就4000度左右嘅時候，其實對應翻係攝氏幾多度咧？你就將4000減翻273左右咧，咁即係大約係3727度咁上下嘅一個温度。如果佢再冷卻到去由4000個 Kelvin 冷卻到3000個 Kelvin 咧，就係連氫氣咧都會由離子化變翻做中性噶啦。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咁啱，就係佢仲係高過令好容易令到氫保持離子化嘅一個温度。然後但係當時啲 helium 已經基本上就變曬做中性嘅原子嘅嗰個咁樣嘅狀態，就係最有利出現呢個 HEH 正嘅呢種 molecule。 好，咁啊簡單嚟講咧，睇呢個論文嗰啲名字咧，都全部係德國人嚟㗎啦。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德國方面嗰、那個。 佢就應該係 Max Planck 噶啦，就 Max Planck Institute 研究嘅突破嚟嘅。好，咁我哋呢節就完啦，我哋下一節講一講呢個即係意識嘅問題啊。好。